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20:00，博古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各位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年轻人的情感世界，聊一聊我们身边的那些事儿。 是的，没错。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如果您想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啦。 当然，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啊，我们的霸气的八爷再度回归，我们还是有请我们的八爷雨璇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八爷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雨璇，外号八爷。 很多第一次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哈，还是很好奇，一个长得还挺美丽的姑娘，为什么叫八爷呢？给大家稍微普及一下。 就是因为就是我的生日是8号，然后在家里面排行老八，然后跟八这个数字非常的有缘，然后所以说呢，然后性格又大家懂，然后所以说人送外号八爷。在高中呢，可是人见了以后都要尊称一声八爷的人。 是的，雨璇呢也是我的闺蜜，所以在她身边我深深的感受到这个外号呢真是名不虚传。她真的是一个女汉子哦。 来喊我一声哥，因为我是二爷。 啊， 为啥？因为我的生日，我的阴历和阳历都是带了一堆的二。 你配称爷吗？ 不是， 你配，你以为谁都能称爷吗？ 二哥，二哥， 没有，他是配那个二。 对，就二可能不是一个叙述词，而是一个形容词。 今天先来 diss 我哈，今天两个人欺负我一个，看看咱们俩今天这个事边是不是能够两边的势力能不能达成？ 对，来猫坐过来，坐过来，坐过来。 张总下去，下去， 拉拢一下我们的主持人，这还了得啊！ 不需要拉拢，本身就是自己人啊。 来，雨萱，咱俩平时关系还不错，所以说咱别。 您好， 好好，今天主持人不能犯怂啊！我要强势起来啊！ 好， 来，我们先来问一下你平时的兴趣爱好哈，虽然不是很想听，但是你还得说一下， 再给我们说一遍吧，因为 就是平时的兴趣爱好啊， 对天 欺负张彤啊，欺负张彤啊。 欺负张彤啊。 看来我们俩交情还是不错的。 你从哪儿学的？哎， 除了这些怼的功夫啊，的确雨璇确实很强啊。这梦儿也没少被怼了啊，就不今天表面上 还好他不会怼我的。 对，因为我爱他。我爱他。 这个爱啊说得很有新意啊。 对。 来，你平时除了说这个口头他语言的确很棒，除了这个爱怼人之外，他还是这个磨练的这个头号这个交易的这个 啊，没有客气了，客气了，只是靠脸吃饭。 好吧，来顺便夸了一下自己的颜值，所以各位啊， 哎， 今天 刘雨璇，你今天真是 在状态是吗？ 啊， 很在线， 啊， 是吗？ 嗯， 就一回生二回熟嘛。 下次不敢让你来了，这来了之后整个演播间都被你炸了。 就差不多就是要这个效果，可能过段时间你们节目得换主持人了。 你放心，这不可能，我们颜值能压得过你。 所以其实刚才从我们和雨璇之间的交流，一个是知道我们关系非常好，再一个呢就是知道我们雨璇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姑娘。 对对对，很霸气的姑娘。 对， 除了说这个语言功力了得哈， 对， 雨璇还有很多的兴趣爱好。我觉得今天也是马上就要到国庆小假期了，有一个技能哈，我觉得还可以聊一聊，是哪个呢？ 旅游呗，真的。 你看他一说那旅游，眼睛都放光。 真的，就是大学这几年吧，没干什么，就钱没买包，没买衣服，全花在旅游上了。 我觉得他今天所有穿的衣服都是我的。 我其实还发现，以前这几年上大学把头发剪了，可能把卖了头发之后去旅游了。 对对对，就是钱全花在这事儿上。 你都说说吧，其实我觉得我很羡慕雨璇，因为他在这几年其实没少就是在国内玩了。 对对对， 都去哪里了，跟我们说说。 就是我们是这样子，有一群同学，然后一群驴友，大家就已经磨合的就是非常默契了关于旅游这件事情。对，然后我们有一个原则叫做逢假必浪。 逢假必浪， 就是一旦到了假期，一定要出去走一走。你看啊，大一的时候我们就一群人去了大连，去了承德，去了天津，然后大二的时候包括我们夜爬泰山，真的是从晚上10点然后爬到山顶看日出，然后包括一起后来又去了湖南，包括我带他们回家去了，就是去了我家山西，然后包括去安徽，然后反正是天南地北跑了不少地方。 哎对，还有跨年去西安。哎，我都现在我得按着时间顺序往下罗列才发现不会漏。 西安必须要最后说，因为西安是有一个故事的。 对对对，某些人一定要给自己找一下存在感嘛。 对对 对, 对、因为西安的时候啊，那次我们在逛那个叫大明宫， 对， 我和我爸妈，然后在逛着逛着突然觉得，哎，有一个身影很熟悉。 不不不，你当时 不 是这样跟我说的， 这么 你当时是这样 偶遇吗？ 听我们俩 讲，我当时是这样，张彤是这样跟我说的，说我突然就看到一个美女走过来，然后一直盯着她看，一看，哎， 当时关系不够好吗？所以说美女，就现在是刚才遇到一个女的， 要穿那样， 哎，那样， 不过没钱， 走路那样。 不过我想，就是我也很想知道，就是雨璇除了在这个大学期间旅行之外，那在旅行当中有什么小收获，有什么小故事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这样的，就是我这个旅行吧，是遗传。对，我妈妈前两天刚从新疆回来，她也是每年一定，而且我妈妈是这个跟着驴友一起走，曾经自己自驾去西藏，包括徒步去爬山，就张家界什么的，她都已经全都 冒险家的精神。 我不知道，哎，你见没见过她妈妈？ 我见过他妈妈的照 片。我可以 铺 照片吗？在这上 他雨璇很损的，跟他妈妈制作了很多的表情包。 对对对， 我今天 就是 我 今天一定要给 因为我接触过雨璇的妈妈，就是他的心态要比我们还要年轻， 同龄人要年轻的多， 就比 扮鬼脸啊， 我感觉比我们还要年轻， 啊， 就是人，而且特别特别的活泼。 对， 然后雨璇呢，每次呢也是跟妈妈视频， 我可以给， 对， 来我可以给大家看一眼，这就是前两天在新疆的时候他拍的一张照片。对， 对，他妈妈真的是很小孩的一个人。 所以说我觉得我爱旅行这个东西一定是遗传。然后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父母的原则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然后我在从大概就是上小学开始，每年都会要爸爸妈妈要带我出去一个地方。然后后来我是从初中毕业，然后那个暑假开始，中考完那个暑假开始，我就开始离开我的父母独自旅行，或者说是跟同学旅行。我中考完那年正好赶上上海的世博，我就一个人去了上海，然后回来以后又跟同学一起去了香港，然后包括高中也是学业那么重的情况下，我还会每年会出去一次。 其实我觉得旅行它可以在这个途中学习到很多的东西，包括当地的文化知识，包括你所遇到的事情，都会让你成长的。 对， 其 实我还有一个点想说一下，我觉得而且是开学季刚刚开始一个月，而且现在已经马上就要到十一，肯定很多的朋友哈，很多的同学就进入到大学之后发现，哎，我可以不回家，可以换一群朋友一起出去玩。 对， 其实我觉得我很羡慕雨乔是什么，他可能去过很多地方，可能很多人也去过，但是他的旅行经历一定是不一样的，是跟一群志同道合的好伙伴好同学一起去的。我很想问一下，你们是怎么组的局，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大家一起去的？ 对， 在旅行过程中会不会遇到矛盾和分歧，那如何能够继续坚持三年呢？ 其实是这样，我们一开始也是非常偶然，就大家第一次出去旅行的时候那个局非常的迷，基本上就是比如说我跟两个小伙伴决定清明要出去，然后正好上课，后面那俩人也决定要出去，大家 上大课的时候 对攒就攒了七个人，而且当时去的是大连，木一梦的老家，对吧？然后 哎，七个人的团很难组， 对，当时七个人四男三女，然后我们当时因为四男三女这个人数比较尴尬，当时就没有找旅店去住，就住了一个民宿。对，就是非常大，就是里面三四间房的那种，大家一起就是大家一起住在里面，然后就发现 谁单身谁怂 对，大家当时都是单身然后就是从此以后就觉得，哎，这因为之前没有住过民宿，都是住酒店，然后发现一起大家，哎，包括做饭买一些海鲜回来以后，大家就直接在房间里面就吃，然后包括就是最后一个晚上横七竖八睡了一堆，就是这是另外一种体验，是你之前所没有过体验。对， 对， 大连很冷，真的，清明是大连非常的冷， 比较冷。 对， 对， 然后虽然很冷，但就是那个海风吹，但是大家非常的愉快， 心里是燥的， 对，特别的愉快。包括大家背着相机，然后出去，就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几个人玩吧，都不是玩景点的，就是走走停停看看。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说我出去旅行，我不查攻略，我不要看别人眼中的这个地方，我要自己去体会。然后从来不查，就是走到哪儿就随缘，包括吃什么东西，就是随缘。我在这个我在日本是最明显的。 那会拉肚子几率高 啊？你说 也没有，就因为你慢慢就有经验，你就会选了。比如说我在日本，我们吃到饭点的时候，你就一头扎进人家居民区里面，你就看哪家店人多，你就进 哪 家店，没问题，是最低的。不会点餐没关系，推荐。让老板给你推荐。 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也是开辟了一种很多朋友可能十一想自驾游的一种新思路。其实没必要说一步一步的 type 一 type 二，非得这样要他家推荐的那个路子来，其实可以说自己摸索 自己选择。 对， 对， 而且我真的我就觉得就是说我们平时上学啊工作已经够辛苦的了，已经够卡点，尤其像我们这种职业，就一定要争分夺秒，要卡点来。 对 对， 然后但是所以说你让我要是在旅行我就是放松去了，你还要让我必须八点半起床，必须几点干什么，我会崩溃的。 是，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度假旅行应该是我们，哎，比如说今天就睡 起床， 就睡到自然醒。 对，自然醒就 除非就是像我们这种夜爬泰山，大家就计划就是说今天就要大晚上走，然后这个有一个会定一个起床的点儿，或者我们约了一个什么演出，有一个固定的点儿，然后其他的一定就是随心走。 随心， 对， 没错， 随心走。 旅行这个确实是出去放松嘛，你难免的，你要是在这种按部就班的这么走的话，很累很累。 因为我之前做过攻略，因为我一般出去跟家人出去哈，我都是做攻略的那个人，就是每天做攻略就其实很累。 跟家人基本上都是要做攻略， 对，做攻略是其实很累的。 其实我觉得我觉得就是我所说的这种，不是说你一摸黑的走，是你可以做一个大概攻略。像我的话，我当时带着我妈妈去韩国的时候，就是前天晚上决定第二天去哪儿。对，前一天晚上决定第二天去哪儿，因为你可以去了当地跟当地人聊，让他们给你推荐。这样的话，你前天就说，哎，他们说哪儿哪儿好玩，咱去哪儿。然后你做一个明天大概我们要走的一个路线，我要具体去一个地方。但是去了那儿以后，就不要再就是太纠结于你之前定的几点几点干什么，你会累死的。 有可能不是说那种游客扎堆的大众的景点， 是 是是，也是小众，人很少，但是很惊喜的地方。 对对对， 但其实我还想问一个问题，你看你说了，你说第一次去大连七个人一起，那有没有说在同学啊，大家都是很有主见的，现在九零后哈，那么在旅行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分歧矛盾，你有什么难忘的这种经历？ 对，有什么就 是 解决的方案？ 一定会有矛盌的，大家一群年轻人出去，尤其头几次出去一定会有矛盾的，这个想那样，那个想那样。但是后来就是发现，为什么大家出去以后会有矛盾啊？就我自己来讲，为什么有的时候你太执着于一个东西，可能你就总觉得这个地方我不会再来第二次了， 你抱着这种心态去的话，你就想什么都看到，你就想大家一定要依你。 来都来了。对。 但是你后来你换一种心态以后，就是旅行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身边的人。 嗯， 你抱着这样一个心态去旅行的时候，就觉得 OK， 什么都是可以的。然后慢慢大家就是磨合出来了以后，就像我们现在就是大家固定老一起出去的这几个人，就是像我就是那个定攻略，就定我们去哪儿拍板的，因为我不纠结，对，因为我不纠结，我这个人，啪，我就定，咱就去哪儿。然后包括去了那儿以后，咱明天干嘛，我就决定。然后有人是专门管账的。 哦， 就大家会提前把钱，比如说每人给他300块钱，多对少， 这是分工明确。 对，然后有人是专门订酒店机票的， 哇哦， 有人就是负责跟着吃喝玩乐照相的， 负责美是吗？ 哎，你觉得我们俩能加入吗？我们俩就负责吃喝玩乐可以吗？ 就是想只负责美是吗？ 我负责拍照也可以， 可以吗？可以呀。 不对不对，张鹏负责美。 对，但是需要你们没有主见，但需要你们没有主见，因为已经有了有主见的人了。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之前跟着朋友或者什么的，我都是会有主见的那个人，但是我觉得有主见有的时候我会累，我 觉得 很想做一次就是那种 放纵一点， 只是对只是偷懒的那个人。我觉得下次你们可以叫上我， 可以， 对，可以可以，绝 对 没有问题。其实刚才在聊天的过程当中，雨璇也是一直在说自己的父母，你有没有发现 他特别喜欢他的爱他的家人。 对 对，就是雨璇真的是太爱自己家 人了，所以咱们就自然过渡从旅游过渡到爸妈了。 对，自然吗？ 有点硬。 对，有点硬。此时进个片花。好，我们上一阶段聊完了。 我今天不舍得放片花，因为今天咱们的话题足够的聊。 对， 我觉得今天也是跟十一密切相关。 对， 一个是开学，我们就是如何plan 计划一下我们这个十一小假期跟朋友跟同学一起怎么出去，还有一个十一有些朋友要回家， 对， 那回家的时候那肯定会想到我如何表达我的爱，如何跟父母相处。 哎，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是可以合为一体的，因为我其实很多情况下我是跟同学一起出去，但是我到了高年级以后，我近几年我越来越爱带的，就因为我爸爸身体不好，他没有办法跟我妈一起出去，我特别爱带着我妈妈出去旅游。就是觉得就是你感觉以后你陪伴父母的时间会越来越少，而且父母会无休止的迁就你，你可以跟他们做你所有想做的一切。然后我妈妈也很享受跟我出去，就是她会，就是她可以不用操任何心，由我来定计划，她只负责掏钱， 挺爽的。 对，然后包括一直出去，我也会给她拍好看的照片啊，这些的。就像我打算十月底十一月初，因为我寒假的时候是跟同学去了一趟日本，我觉得可以再去一次，打算带着我妈妈和我妈妈的闺蜜 可以 去一次日本。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十一假期更特殊一点啊，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应该算是最后的一个寒假了 啊，不是寒假， 对， 最后一个国庆假期， 最后一个国庆假期了，所以就是上学期间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假期 好好计划。 我选择留在了家中。 对， 哎呀，我就说起，相较于，我觉得雨霞应该也是你要有计划出行的这种计划吗？ 我打算回家，因为赶上中秋节了。 对对对，两个节是双节嘛， 主要是中秋节，我觉得需要回家。 对， 那我就有点遗憾了，这次要一直陪伴大家做博虎，然后就这次就只能是爸妈来北京。 没事，我会默默的看直播支持你的。 好的，加油。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吧，就是大家突然内心变得柔软起来了，一谈到父母，谈到家。 是， 我其实也想问一下两位女生哈，就是回到家里，平时除了说跟爸爸妈妈唠唠嗑吃饭，还会有哪些就是行动会觉得能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的？ 雨璇先说吧。 我觉得我跟我父母够近的， 太近了， 太 就像哥们儿了。 对，真的就是我跟父母之间关系很多人会羡慕的那种关系，就是非常，就是我什么都，就是尤其是上了大学以后，我什么都敢跟我父母聊， 无话不谈。 对对对， 无话不谈， 我也是。 然后就是。可能会分着一点感情的事儿都跟妈妈聊一聊，然后自己关于专业、关于理想、关于未来抉择的事情，然后包括一些感悟会都跟爸爸聊一聊，然后就是感觉，就是因为我其实从小一开始我被父母当儿子养，真的是当儿子养。 八爷， 对，就是我的名字，这就是一个由来。我爸 八爷， 对，就是 本来我爸说我这个雨是下雨的雨，然后旋是旋转的旋， 嗯， 然后旋转旋加一个王字旁是美玉的意思， 对， 就雨中降落的一块美玉， 嗯， 然后我爸说是因为我出生那一阵儿下了一场雨，雨中降落的一块美玉，老天给他一个宝， 嗯， 哎呦喂，说的多真呐，啊！高中的时候有次喝多了才告诉我，他一开始想要一个儿子， 嗯， 名儿都起好叫刘雨轩，气宇轩昂的雨轩。 哦 嗯， 生下来一看是个闺女，懒得重新起了， 谐音吧， 对 对，就改一改按我头上了。所以说其实我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是跟父母的关系是能动手尽量别比比，真的， 嗯， 我跟我父我跟我尤其跟我爸爸一直是打大的，就是努力解决问题， 嗯， 然后后来其实就是因为经历了高中我爸爸的有一次病危， 嗯， 然后又经历了我的复读， 嗯， 然后爷儿俩一下心结就解开了， 啊， 而且我发现我越随着我的成长，我爸爸对我越柔软，就曾经我羡慕过我的闺蜜说， 嗯， 你看人家的爸爸就是宝贝儿这种， 嗯， 然后我爸叫我什么刘宇泉， 嗯， 对，这儿子 人家恨不得拎着耳朵要打一顿，啊， 对，真的。然后现在慢慢的就是梦应该知道， 嗯， 我时不时经常我爸会给我打过来电话， 而且他会撒娇了， 对， 因为我觉得也是爸爸和你在成长，他都在成长， 对，我们都在成长， 就发现彼此都很， 嗯， 都很坚强，都很 努力。我觉得有一句话应该送给所有正在叛逆期的同学们， 嗯， 你父母也是第一次做父母， 对， 原谅他们的不完美， 嗯， 对，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太好 了。我之前也是安慰过我的一个朋友， 嗯， 也是这么说过，说他也是第一次做母亲， 嗯， 你应该原谅他，他也身上也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我们共同成长， 都是一样的， 就是，互相磨合， 对，没错。 嗯，说到这些，我觉得突然好想家呀！现在我爸爸也正在看我的节目，你们赶紧来北京看我呀，好想你们啊。好，我们刚才聊了几个柔软的话题，我觉得接下来就是作为雨泉的好朋友， 嗯， 特别好的朋友，我们其实一直为他着急一件事情， 对啊，就是找对象的事， 嗯，找对象， 哎，你们两个真烦， 嗯， 真的， 啊， 我其实雨泉其实是在感情当中他是一个很专一的人， 是， 同时他也是一个很在感情当中算是比较理性的姑娘， 是，他很独立，我觉得身上我给雨泉如果贴一个标签那就是独立， 嗯， 而且他这个人的独立我觉得不只是说生活习惯上，而且他的精神上， 对对对， 都是很独立的，性格也很独立， 是， 所以说我觉得这么好的一个姑娘一直单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就是我跟你说雨泉你不能太强势你知道吗， 我妈 她在感情中不强势，我觉得 就是我觉得精神上，精神上就自我控制力太强了， 是， 你这 是要 diss 你的闺蜜吗， 她像唐僧，我不过我觉得穆一梦一直耿耿于怀，我每次跟她吵架第一你怎么着第二怎么着， 对， 我们之前就聊过哈，但是雨泉我觉得可能在感情中我也见过，之前感他在前一段感情中他其实还是很小女人的， 对， 还是很需要别人的 呵护 支撑的， 对 对，那你现在先来说一下， 嗯， 你的理想型男生是什么样的， 对， 嗯， 我说就是 这儿帮你找着呢，赶紧说， 我你们好强势啊，感觉我妈还说 让你小鸟依人呢，啊，对不对， 对 对， 嗯，对，我觉得就是 你的小鸟， 首先就是要足够成熟， 成熟， 因为刚刚孟和张总也说了， 嗯， 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然后其实我觉得需要就是为什么会理性，因为没有安全感啊， 对， 嗯， 其实有时候你想一想感情这种事情应该是最感性的事情， 对， 嗯， 但你在最感性的事情上面你都要求自己去理性，只能说明 好可怕， 对，其实只能说明你是比较就很俗啊，这个词当然是缺乏安全感， 对，我也是这样， 然后所以说我觉得我需要找一个， 你 瞎掺和， 你瞎掺和啥呀？给我找又不给你找。那我们现在转向张彤，张彤也， 我也单身啊。 对啊， 然 后 来，我其实想再加一个问题哈，成熟，你是指的年龄上的还是心理上？ 当然心理上了， 心理上的成熟。 年龄比你小可以允许吗？ 当然允许啊，但是你要比我成熟。 啊， 现在刘宇泉就是想要小鲜肉， 真是，我也没有很老好吗？ 也就30左右吧。 我也小鲜， 还行，嗯， 二十刚出头，嗯。 一方面是成熟，另外一方面我希望能够跟我志同道合， 志同道合是 因为我可能有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的想法， 嗯， 就比如说我爱旅行， 嗯， 然后比如说我有一些很别扭的一些习惯想法， 比如说呢， 你挑一个最不明显的吧， 一个女生爱聊政治别扭吗？不爱聊八卦，爱聊政治别扭吗？ 我觉得挺好的， 比较爱聊时政的， 因为有些男生不爱聊八卦， 对，然后所以说就是没有，就是所以说希望能够 互相包容， 对，就是能够跟我聊一些我感兴趣的东西， 嗯， 然后 还有一个 就是两个人天天就是坐在一起，就是开始 辩论， 就是谈国家大事。我的天哪， 国计民生。 就我另外一个闺蜜曾经发朋友圈吐槽我这件事情，见过刘宇轩这么撩汉的吗？俩人聊新闻，理想职业素养， 战地记者。 对，然后就当然也不是全聊这些了，也会有一些就是 情情爱爱， 然后就是。比较分裂的一个人，我是。然后同时我觉得最主要一点，人要善良。 善良。 善良， 而且我觉得要孝顺，给你补一句。 对。 那么爱你爸妈， 这 孝顺能忍吗？ 就是这个人必须肯定是要孝顺。如果这个人孝顺都达不到的话， 这 个人完全没有 最基础的， 没有办法在一起。 对对对对对。 然后其他所有东西就看缘分，看眼缘。 好。 哎，是不是应该说些外貌上面的啊，我喜欢韩范儿的小哥哥。 好的。 可以的。 那刘宇轩也给我们留一下联系方式吧。 对，因为今天肯定有喜欢你的各位小哥哥哈，就关注到你。 谢谢各位小哥哥。 来公布微博、微信、QQ 都是可以的。 微博吧，八爷是个好姑娘。 好，这是我们的这个题目哈。八爷 是 个好姑娘。是 的，各位喜欢雨璇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添加的方式进行联系啊。也希望雨璇能够在未来的过程中，能够和你的好朋友能够去到更多的地方。 是的，谢谢二位为我操碎了心。 没有啦。 是我们总之希望大家的亲情、友情、爱情都能三丰收吧， 圆满。 希望雨璇下次再来的时候，能够脸上的幸福感更加的浓烈。 是的，好的。 你是想说，希望雨璇下次来的时候带着男朋友来？ 那好啊。对呀，那是我们博虎点秋香的功劳嘛。 对，好的。 明天的博虎点秋香会有一个可爱的小哥哥来到我们的现场，分享他的就是社交的一些技能。期待大家明天能够持续锁定。 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好，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漫游嗨翻天，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拜拜。 あなたほどあなたの中の私の存在はまだまだ